只要你在，我就有更多力量。亲爱的，我多么幸运，人海中能够遇见你。亲爱的，我多么盼望，就从这一刻起和你分享所有感觉。亲爱的，我多么幸运，人海中能够遇见你。亲爱的，我多么盼望，就从这一刻起和你分享真心的。想